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您这感情是两边下注，两不亏呢。 你懂啥呀？反正不用钱，不要白不要，万一也灵了呢？当然了，我这肯定是相信关四爷的，你可别往外说啊，万一皇太爷爷知道了，觉得我心不诚，就不给我看了。 您想找关四爷问什么呀？ 哎呀，我家那小孙子病了，怎么瞧也瞧不好，大夫说，哎呀，总是不是什么好话，我们走投无路了，我就想到这来试试。我这孙子多，但这小孙子是最活泼讨人喜欢的一个，老天保佑啊，可得让他好起来。 双耳冒脸上的笑容也没了，双手合十，低头喃喃自语，再没了方才与林叔侃侃而谈的热情。 林叔， 熟悉的声音自不远处传来，林叔扭头，岳定堂已经从右边人堆里转了一圈回来，旁边还多了个灰色长袍的中年人。林叔摸摸鼻子，他还真有点兴趣瞅瞅关四爷的仙缘。见他没反应，岳定堂又喊了一次， 林叔过来。 哎，大爷，我朋友叫我呢，我先过去啊。 你在那站半天都聊什么？刚才喊了你几声都没听见。 在排队等关四爷问事。 你有什么疑难杂症？ 我想问问我何时能飞黄腾达，问问我姐姐何时能变得温柔些，尤其是对我。 别胡闹，这是何主事，几代都在官家干活的，他来接我们进去。 岳定堂给林叔介绍自己身旁的中年人，在岳定堂说话的同时，何主事也在观察林月二人。两人身量相仿，岳家少爷略高一点，但都是渊庭岳志气宇轩昂的人才。岳家与关家早已多年不曾往来，偶有书信也是客气疏离应付了事。关家远在东北，对岳家所知不多，只知道岳家在上海混得不错，虽然上一辈早逝，但岳家三位少爷俱都是人中龙凤，社会精英，个个出人头地，风生水起。如今一看，岳定堂的外表气度都印证了这一说法，相比之下，关家的同龄人可就逊色不少。何止逊色不少啊，何主事暗暗叹息，面上却露出笑容。 岳少爷，林先生，请随小人来。今日门口啊是乱了些，让自家人见笑了。昨日啊本该去车站接您的，但家里啊出了点变故，所以这 无妨，我们先进去吧。 岳定堂和林叔跟着他走侧门，非是关家人有意怠慢，而是正门人潮涌动，挤得水泄不通，实在进不去。内里令人视角开阔，挤进挤出的院落规格不比昔日的王府地，虽说台阶角落偶见青苔裂痕，柱子红漆也渐有掉色，但关家搬来奉天时的家底入眼可见。只是这样的宅子现在许多新潮人士已经不肯住了，就连岳家住的也都是独栋小洋房。林叔他们所到之处，有人行色匆匆，有人高声喧哗，不比外面清静多少。直至过了中庭，人口才少一些，他们总算眼睛得了闲暇，可以好好打量这座宅子。只是花厅里又聚了不少人，且喧嚣声渐大，像在吵架争执，一人高声，一人嘶吼，一声还比一声高，声调起伏好似唱戏。 长兄如父，你听说过没有啊？ 老头子走了，这个家就得我说了算。 对，就得我们大老爷说了算。 说了算， 对， 大老爷说了算。 放你的狗屁，还长兄如父，我呸！你看看你把我们老官家整的乌烟瘴气的，像你这种人就该被老官家除名赶出去。 把他们赶出去， 赶出去， 赶出他们家， 快走快走。 老四，你这话可就丧良心了，我请来的那些 那是正经高层道士，平安符我不赚钱，白送。你看看街坊邻居哪个不夸咱们官家是活菩萨，哼，哪像你搞些歪门邪道的来败坏我们官家的名声，要赶也是赶你。 哼，你说谁歪门邪道，嫉妒我被黄大仙眷顾就直说，别整得七七八八的来膈应人。 四爷别跟他废话，抄家伙干他。 你说什么你？ 告诉你 有人在 啊， 什么意思？你 跟我一下。 林叔忍不住驻足，又准备把兜里的瓜子掏出来，指头刚捏到瓜子，细白手腕就被月定汤按住。对方未卜先知似的瞪他一眼，林叔一脸无辜， 这又是怎么了？ 是大老爷和四老爷两位啊似有些口诀，咱们先往里边走啊，二老爷在等着您呢。 何止是口角，林叔都看见一人朝对方脸上挥拳了，这是亲兄弟，不知道的得以为是杀父之仇。还真应了斗笠那句话，乱，太乱了，简直乱套。那边吵吵嚷嚷，这边风景独好，有热闹看，还见什么二老爷。林叔直接脚下生根就不肯走了，岳定堂拿他没办法，也只好站在原地观望。何主事深感丢脸，又不能硬拉着表少爷走，只好插科打诨。 二老爷昨日啊原是让人去接您的，但那人不懂事，没去过车站，在外头啊兜兜转转找了大半天也找不到人，就回来禀报说您还没到。这不刚刚二老爷已经让他去领罚了，您大人大量，千万别与那二愣子一般计较。二老爷听说您来了，喜出望外，让厨下赶紧备上酒菜，就等着给您接风洗尘了。 这么说，现在官家做主的就是二表舅了？ 也不是这么说，老太爷刚刚去世没多久啊，现在家里大事都是几房坐在一起商量着办的，几位老爷不分先后，都是官家的主人。啊，对了，先前老太爷病重，家里啊就给吴老爷发过电报，吴老爷闻讯立马赶回来，幸而见上老太爷最后一面，如今他也还在家里，听说您也是浏阳回来的，正好与吴老爷聊得来。 他匆匆忙忙岔开话题，没有正面回答岳定堂，但岳定堂已然知道答案了，这官家非但不太平也不团结，老太爷去世之后群龙无首，所以遇到大事儿没个人做主，谁都做不了主。几位老爷坐在一起商量，说得好听，实际上就是谁也不服谁。话说回来，老大都能跟老四吵起来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还能指望其他人做什么？ 那孙子辈的少爷们现在有几人，都在哪里？ 岳定堂没纠结这些事情，转而问起别人。他只是来做客几天的亲戚，说白了还是外人，官家如何他不适合插手也不会插手。原以为寻常的问题，何主事又是面露难色。 大老爷有一子一女，大小姐已经远嫁不在奉天城中，大少爷管着大房的几间当铺，经常在外头奔忙，二老爷膝下两位少爷，大的也在跟着二老爷做事了，小的还在上学堂，三老爷和五老爷都没成婚，四老爷有三个女儿，二小姐已经嫁人了，三小姐待字闺中，还有四小姐年纪尚幼，今年也就刚满八岁。 三老爷还未成婚？ 是， 又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官家五兄弟按琴棋书画诗来排行，三老爷官叔之年近五旬，这年纪的男人不说儿孙满堂，起码也是当爷爷的人了，何主事居然说他还未成婚。两人四目相对，何主事脸上尴尬之色未去，表情明晃晃写着不要再问我几个字。岳定堂从善如流，决定话题就此终止。 今天天气不错。 可不是，蓝得发亮啊，过去几天啊都没有过的。 头顶阴云密布，大风阵阵，不下雨已是好的，哪来的蓝天， 一个睁眼说瞎话，一个闭眼瞎应和，合拍无间。关老大和关老四那头喧哗声一度升级，林叔不见了，岳定堂发现自己一没留神，对方就混到那边人群里去了，还成了主角。关大老爷和四老爷正吵得面红耳赤， 你那套玩意儿就是歪门邪道，要拜神就得拜正神，我看什么皇太爷爷那都是假的，你借机敛财才是真的。爹他老人家走了之后，你趁机往自个儿房里搂了多少好东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他老人家戴在手上的玉扳指，还有他枕头下面那个玉佩，家人收敛的时候压根就没见着。爹临死前一个时辰就你在跟前伺候，除了你还有谁？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，你这个不孝的玩意儿，爹尸骨未寒，你小心他半夜爬上来把你带下去。 大哥，你如此义正言辞，道貌岸然，说到底就是嫉妒我罢了。我有仙缘而你没有，所以你只能通过这些假模假样的把式来拆我的台。可我这是真仙缘，而你这样佛道不分乱摆一通，才会真正犯了神仙菩萨的忌讳，让他们降罪惩罚于你。 哼，你有什么资格带神仙菩萨说这句话？那些来找你问事的人哪个不是被你蒙骗？我就不信你桩桩件件都说得准，你也就是愚弄愚弄民妇民妇，骗他们的血汗钱来中饱私囊。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，被狗吃了没有？ 大哥这是恼羞成怒了，还真不巧，我正是桩桩件件都说得准。你瞧见门口那条长队没有？所有人都是冲着我来的，你还趁着人多给自己张罗门面，偷我的信众。要不然咱就在这儿比比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。 没错，说得好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